已经没有当年那么大了。 嗯， 因为当年我们比如说要查资料，都只有到图书馆来翻阅这些杂志， 嗯嗯， 而且那个也要滞后很多。 哎，那会儿计算机啊什么的 是也不那么，又根本就没有。 嗯， 对吧？我觉得现在已经不那差别不那么大了。 嗯， 如果现在跟我的学生来建议的话，我觉得国内国外确实都这两个选择都可以。 嗯， 没有那么强烈了。 现在的求学路径比那时候要好得多了。 是是， 嗯，虽然说没有同意导师啊让您出国去的这个想法，但是还是爱才心切哈，孙颖峰先生。于是呢，他收您做了他的这个博士，博士研究生哈。 嗯， 这里呢，刚才可能大家在预告当中也听到了哈，没有上过硕士， 嗯， 直接上到了这个博士，足可见当时老师是多喜欢您。 是， 被吉林大学石浦科录取了。 嗯， 那么在这位导师的这个影响下，您觉得您在数学方面的研究又向哪方面更加拓展了呢？ 我想我在拓扑学方面，因为他是一位很好的拓扑学家， 嗯， 对，我想拓扑学应该是数学里面一个非常艰深的一个领域。 嗯， 我在这方面应该是经过两年多，我想我应该是做出了很好的成果。 是在 吉林大学，在博士期间 是， 嗯， 那也就是说，从本科到博士，您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 那么做了拓扑学的研究哈，这两所学校。您觉得为您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好的条件？ 我觉得这两所学校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就是说为年轻人为有才华的这些青年人提供了非常宽松的一个环境。 嗯， 你比如说我记得华中工学院， 嗯， 对吧，是单独为破格提前毕业的话要专门打报告给当时湖北省教育厅。 嗯， 是作为湖北省教育厅的一个单独的文件，为一个 学生 破格为提前毕业。 嗯， 而吉林大学也是，我的当时博士答辩是提前答辩的， 嗯， 等于两年半就博士答辩了。 嗯，所以这两所高校为育人提供了很多的条件。 是， 其实现在的高校应该比以前更有钱，我觉得有实力了哈。 是。 那在培养就是年轻科学家的这样的项目上，都做了哪些努力呢？据你了解，比如说在整个90年代，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腾飞，我想中国的教育应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嗯， 一方面就是国家的教育的投入跟当年已差不多达到几十倍的那么这样一个规模，而且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给学生提供的条件，包括在研究生期间让学生出国去短期访问。 嗯， 我想这些为学生们开阔眼界来提供的非常更好的条件，比当年条件应该说要优越的多得多。 那么对于那些拔尖人才，在这方面的培养应该是投入更大了吧？ 更大的投入。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拓扑学哈，主要从事的是几何拓扑学的这个研究。刚才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特别艰深的领域，在我们外行人看来呢，基本上不大知道它是做什么的。 是。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数学工作者，其实有超过1/4的人是和这项研究有关的。 是。 那么他主要研究的是什么？您一定从特别科普的角度哈，让我们能听懂，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嗯， 我想拓扑学简单的来说是一种橡皮几何学，就是说如果我们拿一块橡皮，对吧，一种可以拉伸的橡皮，我不给它拉断，像橡皮筋一样的，我不给它拉断，那么这个在这样一个形变的过程，我就叫做它拓扑形变，就是看作是不变的。那比如说我一个篮球，对吧，一篮球的表面跟一个足球的表面，我们把它都认为是一样的，所以拓扑是研究这种变换一下不变的一种几何结构。 那它对于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国家某个行业的发展，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有非常大的作用。比如拓扑在网络里面，比如现在计算机这么发达，在计算机里面就有一门分支叫做网络拓扑学，就是把每一个计算机当作一个节点，然后比如两个节点之间如果有通讯的话，就表示我画一条线，所以这就是网络拓扑学。另外这个比如近些年拓扑学在几位诺贝尔奖，物理学诺贝尔奖包括化学诺贝尔奖的工作当中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叫做比如拓扑绝缘体， 这是最近物理学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研究某些物质结构在拓扑学行为下的性质。 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啊，四维流行到七维欧式空间中的嵌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念起来都会觉得有点绕口。对， 我想这是我做的，应该说呢，第一个在国际上领先的一项成果，是我也是我在做博士后期间，做出来的。那么这个成果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因为四维流行，比如说我们生活的是三维空间， 对， 如果再加个时间，我们就变成四维了，那就是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相对论当中所说的四维的时空，有时间，有空间，这样一个概念。四维时空，这个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理解我们的生活的空间，包括生活的时空的一个重要概念。那么我所讲的四维流行，就是四维时空的一个更广泛的一种概念。我这个课题呢，说四维流行到七维空间的实现问题，说白了的话，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四维时空，四维时空的结构像什么样子。比如我们空间结构，我们只能看到很局部，对吧？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这个我们的外围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对吧？但是我们能不能从数学上来描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间跟空间这个结合体，叫四维时空，应该像什么样子。我想我这个课题基本上在这方面就给了一个很粗糙的答案，就是说，哎，它至少可以用七个坐标来描述。通常比如我们如果学立体几何的话，有 XYZ， 我们有个三维的三个坐标体，那么七维的话我们就相当于七个，对吧？比如从 X1 X2 一直到 X7，有七个坐标来描述。 这个课题是您解决了前人遗留下来的重要的问题和问号哈。距离这个前人大概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有50年吧。 50年的时间， 我 有很多大数学家的工作，包括比如说我只提一位，比如我们国家的首届国家最高奖获得者吴文俊院士，他以前就是研究 这个的， 研究拓扑的。其实这个问题他也研究过，但是在这个思维的进行，他没有最终的解决。我想我这个结果，应该说呢，把这一课题给它画上了句号。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专题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今天专访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富全教授。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就是给数学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课题。 嗯，还有就是说到这个数学，我们说中国是数学大国， 对， 但是呢，整体的水平呢和国外相比呢，像美国、法国啊， 是 还是都是差一截的，人家是数学强国。 嗯， 您是否可以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数学大国它大在哪儿？人家的这个数学强国呢，它强在哪儿？中间差了多少？ 好。我想我们大是表现在我们的体量大，那么因为你比如说看我们全国应该有1000多所高校，还有很多研究所，我想基本上每所学校都有从事数学的教师教授，我想很多人也都是在做数学研究，我想从体量来说呢，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大国。如果说强国的话，我想我们还是有差距，这强就是表现在高精尖上，对吧，我们最尖端的成果就是最高深最尖端的领域，这方面我们这些人高层次的人才我想还不够，这方面的体量还不够，或者这方面成果也还不够。 其实关键还是落实到一个人的问题上， 是 就人才还是相对来缺乏。 是有相当一部分只要自己努力，只要把数学作为一个自己很心仪的一个学科去追求，我想还是有机会能够做出好的成果的。我就举两个例子，比如我两个学生吧，都是我当时在南开大学做教授的时候培养的，他们都做得非常的好，我想在国际上他应该是这方面也是非常顶尖的科学家的。我想他们尽管比我要年轻很多，但是我想他们在他们现在所从事的里面应该比我要做得要好，甚至我可以这么说。 那么在培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您觉着最重要的是什么才能够得以现在的成就？ 我觉得要给学生影响最重要的课题，做一个好的数学家要对数学的一个敏锐性，就是说哎，你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课题，就什么人应该去做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 那不同的人他的在数学方面同样是数学领域也有所不同， 有很大的差异，很大的差异， 也要找他们擅长的， 是擅长的，是因为数学领域也非常的广泛，所以不同的人他究竟是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大概是非最重要的，我觉得。 那看来要是这么说的话，不单是这个学科了，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要去找对自己的方向， 是 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或 更 好 更高。 回到首都师范大学哈，2017年9月，我们国家的双一流这个建设高校名单发布了。那么首师大的这个数学学科是入选了双一流的这个专业哈，这个学科建设。那么我想对于整个学校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推动作用。 是 当时我们节目还采访过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还有同学，大家都是欢欣鼓舞。 是。 这个双一流学科的建设，尤其是这次入选榜单哈，那么您觉得建设好这个学科最重要的是什么？需要什么？ 我想建设好这个学科，其实其他学科一样，不仅仅是数学，最重要的是人才。 人才 才是第一生产力。这个比如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里面多次有明确的表述，我觉得这才是核心，才是关键。科学技术创新的第一生产力，对吧？那么主要的是人才。 那么在人才培养上，首师大目前就说你这个数学学科这个领域吧，目前有哪些，比如说在培养方面的一些措施啊，给大家给学生或老师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我想我们要通过这个双一流的建设呢，把这个学科打造成一个特区。就是为老师们创造一个非常宽松的这个教学科研的环境，另外为学生们呢来提供更好的这样一个师资课程，包括到国外进修学习的这样一个包括返学吧，那么这样一些机会。 我曾经采访过其他一些高校的校长哈，他们在这个学科建设或者学校建设当中呢，会有自己的一些观点。 是， 比如说我们要引进哈最好的国外的先进的一些师资水平，或者让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出去。 是， 我们有这样的打算吗？我们老师会有多少这样的机会呢？还有同学， 我们数学的老师非常的多，基本上每年差不多，我想也许超过1/3，对吧？ 他差不多得有三十几位都在国外，要去国外短期访问访学。另外我想每年我们差不多得有百位以上的国外的顶尖的科学家来咱们这儿做报告。你比如说前两天就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做生物的报告，我们包括有福尔斯奖获得者，那我们就是数学最高奖，因为数学尽管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数学的最高奖是福尔斯奖，那我们这儿做报告。所以我们是经常有这种互动。一方面有一些部分人走出去，对吧，来给自己充电。另外我们也引进国外最好的这样智力资源来给我们来讲学。 作为本科的同学哈，这大学这四年有多少机会会有这种活动和交流呢？ 我想北京市对这个我们的这个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北京市特别推出的计划叫做双培跟外培计划。外培计划就是说北京市要推出若干个，比如在我们学校差不多有100多位。那么这学生他应该在四年本科期间可以两年到国外。 同时双培呢也是可以到这个央属部属的高校去有学习的经历。 是 吧，对，这方面对于北京学生来讲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这个政策。 对。 那么说到这个数学学科的建设入选双一流哈，会带动一些我们学校相关的其他的学科建设，因为老师们常讲这是一个学科群 的概念。 对， 对，是 一个数学起来了它会带动相关其他的学科。刚才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特区。 是我想通过这个数学作为一个牵引，我们的计划就是要能带动比如说统计学我们的信息科学，以及进一步的辐射到我们学校的整个的理科学科群，对吧，整个的理科。那么更进一步的甚至可以说通过这个大数据啊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进一步的扩展到教育学。因为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在教育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应用。我现在是通过这么一个数学作为塔尖带动整个的一个学科群再进一步辐射到教育等等。 您觉得大概这个周期会有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成效？ 我想应该是也许在4到5年。 那还很近了，转眼就到了。 在还没有实行保送制度的年代，他被华中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在没有读硕士的情况下，他被吉林大学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初，历时3年彻底解决了四维流形到七维欧式空间中的嵌入问题，将前人遗留下来的重要问题画上句号。2014年，作为独立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2017年9月，他在数学顶尖杂志《数学学报》刊登了与国外数学家合作的论文《递增几何与正曲率》，因此获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特邀报告。2017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就是方富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富全。 有人就说您是天赋异禀，您说勤奋更重要，对于孩子来讲从娃娃抓起是不是必须的？ 我觉得要培养兴趣。我觉得天赋也应该说呢，很多东西也是从兴趣慢慢培养起来的。我觉得只要这个孩子要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比如对我们的数学有兴趣，慢慢他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再加上勤奋，我觉得他应该就有希望能做得很好。我觉得从娃娃抓起是对的，那就是说我们从小要培养我们的孩子对数学的兴趣。我想培养兴趣的话，主要就是不要把数学教死了，教得太枯燥了。因为我们数学往往好像让很多人觉得数学很枯燥，对吧，很高深，很有点看不见摸不着。 忽然想起来，原来视频上不是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小姑娘吗？就一边背这个1+1、1+2的，然后一边哭，然后最后说太难了。那你就觉得怎么教才能够培养这个孩子对数学的兴趣呢？ 我觉得应该把数学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跟我们生活当中日常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给他联系起来，形象起来。你如果看国外有些教学，他们这种很趣味的 的教学，其实很有趣的。我觉得这方面，如果将来我老了以后有时间，是可以研究的。我觉得是很也是很有趣， 就是 有趣的，怎么教好孩子，怎么教好数学， 更好的方式哈，去启蒙孩子的数学思维哈， 数学兴趣。 那么您觉着小学、中学和到大学哈，他各自承担的是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想这个小学、中学应该说呢，一方面是打基础。大学阶段差不多要拔高，最重要的就要培养学生他的这个独立的自学能力，包括独立的工作能力，他不应该光从课堂上来学习了，因为我们中学小学基本上还多数还是都是通过听课呀、做作业这么样一个形式。那么这儿我有个呼吁，我觉得我们中学的教学，因为前几天我参加一个很重要的座谈会，就有清华的教授跟我说，哎，说我们比如现在中学的数学包括课程的设计啊，包括教材的设置啊，就有点像切线禅似的，一会儿这儿一段，一会儿那儿一段，然后到下一个年级好像又是同样的，就不成体系。所以在这儿我还确实感到还是比较忧心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一定要把我们的教材，把我们的课程要设计好，因为数学是成体系的，数学的逻辑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数学最重要的是逻辑思维，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包括教材的修订，我想一定要认真的下大功夫把这件事做好，这个关系到我们千家万户。 那您觉得这个体系和这个逻辑是要从小学到中学和大学的这个教材体系一以贯之吗？ 应该贯通式的、我觉得比如说，哎，我们怎么衔接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我怎么样衔接好、我们现在的衔接是有问题的。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他都在招收2019年的这个数学专业的学生，而且是从高二学生当中就选拔了哈，参加过各种竞赛啊什么，他们可以直接收来。那您这个数学学科对于这种人才的选拔有没有什么设想？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对吧？一方面就是选拔一些很好的数学的苗子，对吧？比如对我们来说的话，相对如果在首师大来讲的话，因为一方面我们这个体量比较小，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品牌没那么高，就不像北大清华那么高，所以说我想我们还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方案要做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进入双一流以后，的确我们的生源好了， 我听说 有很大的提高， 研究生的这个报名的数量应该是成倍的增长了吧？ 增长了40%， 40%， 对，有很大幅度的提高，包括我们生源质量，包括我们的这个考生的分数、平均分，一下子就增长很多了， 就提高了，所以这个双一流的这个学科建设，如果更加这个扎实的话，相信刚才您说了4-5年之后又是一番景象了， 是的，我相信。 那么刚才呢，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哈，和您聊自己的求学经历，聊您的研究，到我们的现在的学科建设哈，总结一下哈，开始这个 是 读大学， 是 读博士啊、哦，我没有说错啊，没有硕士啊， 是 直接读的这个博士， 是 然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一个这个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 得了奖项是肯定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就得是国家。对吧，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认可，是吧，我觉得当然是一种无比的崇高的荣誉，是吧，但是我觉得数学作为一个数学家最大的追求应该是在数学上能够创造出，对吧，新的数学定理，对吧，新的数学理论，真的自己的成果能够写入历史，能够，对吧，为这个数学史能够添砖加瓦，这才是一个数学家最高的追求。 那么我们也想让您用比如说一句话呀，一首歌呀，来形容一下，就是说这包括您个人的经历和改革开放我们国家40年来的这个进程哈，做一个期许和展望。 我想我很喜爱的一首歌是一种动感比较强的，叫《潇洒走一回》。我把我自己的人生也看到这样，人生从诞生下来开始，在我的一生当中潇潇洒洒的，在我们的科学事业，在我的数学事业上，能够留下精彩的一笔。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 天地悠悠，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过客哈，但是希望能够把潇洒和精彩留在这里。那么如果说您对我们未来数学学科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未来我是希望我们整个国家的数学水平能够真的达到我们的数学强国， 嗯， 作为国际上能够跟美国、法国能够并驾齐驱的，甚至到领跑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对我们国家数学这个领域的最大的期许。 您希望它用多长的时间？ 我想可能是需要，也许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这个一个努力，我想这个因为是基础学科的发展，它可能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对吧？我想数学，现在国家特别的重视，对吧？对这个基础学科，现在国家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前面提到，比如我们在像芯片等等方面，对吧？有一些被别人卡脖子的这样一些事儿，我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基础学科，我想还跟国外还有差距，我想我们必须要迎头赶上。 对您个人来讲，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课题要攻破？ 我个人当然还是有想坚持的一些数学研究的题目，是吧？我想每位数学家，在我这个年岁数学家，还是有很大的梦想吧。我想我的梦还是在数学上还要留下更多的精彩。那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在我的这个余生吧，能够花更多的精力来培养更好的学生，因为毕竟我已经50多了，我想应该要 正当年了， 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帮我的学生带好，这样帮我的接力棒穿好，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另外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首都师范大学，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福全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观众朋友。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型报道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接下来是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欢迎继续收听。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

到郊外去游春，于是让大臣都来写诗，举行一个诗歌擂台赛。当这一个诗歌擂台赛的裁判的是上官婉儿，大家写好诗，把诗都交到上官婉儿那里。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很多人的作品都被扔了出来，只有两个人的作品没有被扔出来，一个是沈佺期，一个是宋子问。又过了一段时间，沈佺期的作品也被扔出来了，只保留了宋子问的一首诗。可见宋子问这个人很会作诗。但是我们今天说的呢，不是宋子问参加诗歌擂台赛的时候写的那首诗，而是他被贬到广东罗定县，从那里回来的时候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叫《渡汉江》。我们先看第一句：“岭外。”岭指的是武岭，位于现在的广东、广西与湖南、江西四省交界地带的一座东西走向的山脉，由于有五座山岭所组成，所以叫武岭。那么岭外指的是武岭以南还是武岭以北？在《尚书玉贡》上面有五福的这个说法，即京城为中心，向外500里一个区域，这叫一福；再往外500里一个区域呢，这又是一福。最外面那一个福呢，叫做荒福。这就是说，古人的空间观念是从京城向四周延伸的，因此离京城相对远一些的地方，自然而然就称作某某外。现在的广东、广西，在武陵以南，离京城比武陵以北的地方更为遥远一些，所以广东、广西那些地方都被称作岭外。我们看到岭外这个词，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非常辽阔的空间。辽阔的空间能造成人际的阻隔，那么相互的牵挂就会萦绕在人的心头，敏感的心灵就会在弦歌当中享受痛苦的煎熬。我们想，如果这个空间很小，相互之间距离非常非常近，两个人即使长时间不见面，那么孤寂的心灵承受的痛苦也会相应的少一些。这就是说，心灵的痛苦与相互间的距离成正比。那么另外这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因为在古代，岭外不仅仅是距离京城遥远，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上的蛮荒之地。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时候，背井离乡去一个遥远的蛮荒之地非常的凶险，人都不愿意去，尤其是到一个文化落后的地方，人们更不愿意去。所以在古代，到岭外那些地方去的人，很多很多是被贬着的人。 所以宋之问被贬到广东，内心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时过境迁，现代人也许不太能够体会到古代人的心理感受。比如说通讯与交通技术的发达，相对缩小了人存在的空间。虽然相距千里之遥，我们现在坐上高铁可以朝发夕至，其实不能真正的两个人见面，那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也能够把朝思暮想的亲人瞬时拉到身边，仿佛两个人就像邻居一样。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在淡化着人们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但是古代的时候就不会是这样了。我们看唐代的时候，从京城长安到岭外的广东，按照当时人的那种行进的速度，历时数月是常事，更不用说跋涉的艰辛了。在相距如此遥远的情况之下，如果再有音书断，那无疑是雪上加霜。音书断，那就是说宋之问被贬到南方去之后，和家人呢音讯断绝，彼此存亡两不知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存在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要靠他人得以确立。我们可以设想，当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富有，你拥有整个世界，但是你存在的坐标迷失了，你的内心呢会非常非常的痛苦，你的心灵的天平就很难不失衡，岭外带来的痛苦还容易忍受，那么音书断带来的痛苦就更加难以抵挡了。在这里音书断，我想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雁传书。我们知道大雁每年天气冷的时候都要从北方飞到南方去越冬，那么大雁飞到什么地方就不再往南飞了呢？那么飞到现在的湖南境内。湖南境内有一座山叫做衡山，衡山里面有一座山峰呢叫回雁坊，就是说大雁往南飞，飞到回雁坊这个地方就不再往南飞了。第二年天气变暖的时候，要从回雁坊这里再回到北方去。这衡山是大雁南飞的终点，南飞的极限。因此古典诗词里面呢经常咏叹人到了岭南就音书断绝。这里的音书断绝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和家人的失去联系，因为岭外那是一个连大雁都飞不到的地方，大雁飞不到 那么你写的书信谁给你捎回去呢？谁给你捎给亲人呢？我们看宋之问，他一首诗叫做《登逍遥楼》，其中有这样一些句子，叫做逍遥楼上望湘关，绿水红城云雾间，悲去衡阳两千里，无因雁阻寄书还。就是说他被贬到广东了，广东呢是在衡阳海往南，那是一个连大雁飞不到的地方，你写了书信也没有雁给你捎给亲人。宋之问是不是真的与亲人因书断，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也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看到因书断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带给我们的丰富的审美意义就足够了。众所周知，水力发电是在河流的上面建一座大坝，把水给蓄积起来，蓄积的水位越高，那么水的势能呢就越大。同样的道理，作品抒发的情感要想产生巨大的能量，引发读者的歌哭，需要情感的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我们再把感情的闸门一下子打开，就会产生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效果。宋之问在饱蘸笔墨写下了空间距离的遥远给他带来的痛苦，写了和家人音讯断绝给他带来的痛苦，这样两层痛苦之后呢，他仍然没有停笔，接着又写了《京东夫立春》。我们说呀，一个人忍受一秒钟的寡孤之痛，那不是英雄，因为那是一般人就能够做到的。我们也经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因此啊，时间的悠长，能让痛苦变得异常的沉重。反过来，痛苦的心灵也能够把时间给拉长。钱钟书先生曾经说，你看快乐这个词呀多有意思，快乐快乐，人乐的时候啊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快。那如果一个人痛苦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时间像瘸了腿一样走不动路呀，时间过得特别特别的慢。所以如果你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应该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要想让时间过得慢一点，方法也有，那就是品尝一下痛苦的滋味就足可以了。我们知道事物的异常状态往往最能表现事物本质的复杂性。同样的道理，心理的异常状态比心理的正常状态更能表现人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比如说 爱到极点的恨，悲痛到极点的笑，高兴到极点的哭等等，这都是人的复杂情感的更深一层的表现。本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熬煎，对于故乡亲人的思念一定会异常的强呢。在回故乡的路上，遇到从故乡来的人的时候，内心里面一定是非常想问一问家里面的人情况如何。可是你看宋子问，他却写出了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宋子问写近乡之情为什么用切而不用切，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写法，其实最能把人内心深处最复杂的情感表达出来。我们想啊，宋子问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贬谪，又和家人音讯断绝，家里面的情况如何他不知道，是不是物是人非了他不清楚。那么当他从遥远的那么广东回来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有一种担心，担心物是人非事事休呀，担心自己与家人团聚的这个愿望瞬间破灭。正因为有这样的担心，所以他心里面一方面想急切地回到故乡，看到从故乡来的人，急切地想问一问家里面的人情况如何，另一方面呢，那又不敢问，生怕一问那么自己原先担心的那个情况就变为一个无情的现实。所以这里的近乡情更切的切，其实啊又包含着近乡情更切。这一首诗的题目叫渡汉江。宋子问从广东往北来，按照一般的情况应该从现在的湖南岳阳到河南的南阳这样一个一道行进，他渡汉江应该在现在的湖北襄阳一带，因为汉江啊它是从汉中盆地往东流，流到现在的湖北襄阳，拐了一个大约90度的弯向南去了，然后再往东南流到了现在的武汉，汇入长江。所以宋子问他从南边来的时候呢，应该是在襄阳这个地方渡的汉江。据《旧唐书·宋子问传》记载，宋子问是郭州弘农人，郭州弘农就是现在的三门峡灵宝一带。宋子问在襄阳渡汉江的时候，襄阳和郭州弘农这中间的这个距离还有数百公里，按照唐代人行进的速度， 需要一个星期，一点也不稀罕，很正常。这就是说，宋哲问渡汉江的时候，丽塔的家乡还很遥远呢。可是宋哲问为什么就有了近乡的感觉了呢？为了理解宋哲问的这种心情，我们打一个比喻。比如说有一天你到美国去了，但是没有拿到绿卡，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好在饭店里面打黑工，收入又非常的有限，连和家人打个岳阳电话都舍不得，你和家人好长时间失去了联系，你辛辛苦苦挣钱呐，挣钱，终于你挣够了一笔从美国到中国的机票钱，也是你坐上波音737回来了。虽然你是新乡人，飞机一到北京国际机场，那个时候你马上心里面就有了，哎呀，我到家了，有了近乡的这种感觉。所以宋哲问他之所以在渡汉江的时候离家还非常遥远就有了近乡的感觉，那是因为他被贬谪的那个地方离家太遥远了，他被贬谪的那个时间太长了，是因为他和家人长时间的音讯断绝了，他对亲人的思念太强烈了。宋哲问这一首诗没有难懂的字眼，都是用的非常平常的语言，可以说平淡至极，一点也不花哨，可以说落尽铅华见真纯。作为一首诗，不刻意讲究技巧，却能够用最少最平常的文字丰富读者的心灵感受，用最少最平常的文字来刷新读者的心灵感觉，用无形的手拨动读者的心灵深处的那根心弦，让读者为之激动，那便是好事。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就到这里。以上是教育面对面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到我的梦里来，到你的梦里去，我爱过的人，爱过我的人，是云烟。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千万人